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9号，星期一，农历9月2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隐师资重管理，京城远郊区县在家门口也能上好学。 野鸭湖十年恢复湿地20000亩，新增鸟类62种。 本市颁发首本不动产权证书，从今天起16区县全面启动不动产登记服务。 京津冀将试点跨区域养老，鼓励养老服务业向境外疏散。 本周迎来新一轮晴好天气， 北京滑雪场本月中下旬迎客。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行进京华大地，讲述精彩故事。 提到远郊区县的学校，您最先想到的是什么？是校舍小、条件差，还是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质量不理想？事实上，近年来本市通过城乡一体化、名校半分校等教育改革措施，早已让远郊区县的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就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甜甜一起到密云县去看一看。 这是我们的棋室，我喜欢五子棋，就连有的大人都下不过我。在这里， 这个男孩叫嘉乐，是朝阳区实验小学密云学校5年级的学生，同时他还是学校的小导游，经常要给客人介绍自己的学校。 比如如果没有变化之前，没有这个棋室，也没有新的美术教室，也不会开展足球草坪，还有新的塑胶操场，我觉得我学校是最好的。 这个让小嘉乐引以为傲的合作，指的是2014年9月，朝阳区实验小学和密云镇中心小学合作，实施一个法人一体化办学。合作一年多时间以来，密云学校不仅在硬件设施上和朝阳区实验小学本部看齐，在学校和师资管理方面也不断向本部取经。密云学校副校长王燕说， 大批量的培训从去年到现在几乎是2周一次，他们带来的优势就是丰厚的资源， 比如说 这艺术家他们就能请来，陈维亚名师专家也都能给请来。再有呢，他们能带孩子出去看木偶剧，带领孩子老师出国拓展视野。 本部老师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的上课模式，也让密云学校的老师受益匪浅。密云学校品德老师傅海燕说， 现在我们更关注让孩子成为课堂的主体，在我的品德课上经常是让孩子换角色去表演，让孩子特别积极，有时候我跟他们一提我也其中一个角色。 变化的不仅是小学，近几年密云的中学通过引进室内教科研力量、引进高校参与办学、区域内教师流转等方式，也大大缩小了校级差距。密云县教工委书记张文亮说， 我们每一所初中校前20名中考成绩都在500分以上， 这在全市范围内是 独一份的。硬件建得非常漂亮，隐性的东西是用精神来解决， 文化理念 这是不容易的，好学校都好在这个上面了。 点亮生态文明，伴美城乡环境。 新闻广播记者甜甜报道，北京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目前共有鸟类295种，和2005年相比，新增鸟类62种，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9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44种。比10年前新增了白鹤、白尖雕、蚁鸥3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新增了靴隼雕、小鸥、白额雁等10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野鸭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位于延庆县西北部，始建于1997年，是北京地区面积最大、湿地类型最多、生物多样性最丰富、湿地生态系统最稳定的湿地。建立保护区时，第一次科考统计鸟类为150多种。随着保护管理能力不断提升，保护管理设施逐渐完善，十年来野鸭湖累计恢复退化湿地20000亩，扩大了水禽栖息地，高等植物也从357种增加到472种，并新发现华北地区唯一食虫类植物狸藻。在环境保护方面， 野鸭湖湿地 PM2.5、富氧离子、空气湿润度等多项监测数据持续改善。 东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昨天挂牌对外营业，并率先颁发了全市第一个不动产权证。从今天起，全市16区县将全面向社会提供不动产登记服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东城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位于地安门东大街88号，也就是原东城区房屋登记事务中心所在地。上午10点，北京天街集团有限公司在这里领取到了全市第一本不动产权证。这家公司负责人郝女士说，不动产权证比过去的产权证简化了许多。 之前是两个证，一个土地证，一个是房产证，分开的。现在是把所有的信息录到一起了，因为我们以前得跑两个部门，路上的时间也要耽误两倍的时间，现在我们来一次就可以了。 市民严女士则在这里领到了全市第二本个人的不动产权证。记者翻看这个不动产权证，发现封皮背面有激光防伪标志，首页上还有二维码，房屋基本信息和土地使用年限也标注得一目了然。 因为最近我正在办那个夫妻更名，所以就是正好赶上，然后换这个不动产证，就挺幸运的，比较简化。 北京市国土局不动产登记处处长王国涛向记者介绍，实行不动产统一登记后，原住建委、国土局、园林绿化部门推出的便民措施继续实行。 目前我们有新增了两项的便民措施，第一个就是遗失声明不需要再登报了，只需要在我们国土局的官网上刊登就可以了。第二个呢，便民措施呢，是自然人办理业务呢，可以直接委托，不需要进行公证。 王国涛表示，今后购房人申请办理预售商品房不动产权证，无需再提供专项维修资金的交纳证明，权利人可以自愿申请在不动产权证上加载密码，防范倒卖不动产。 以今天颁发首个不动产权证书为标志，我们从10月9号起，全市16个区县全面推进提供不动产登记服务。 据北京日报报道，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民政部门昨天共同签署京津冀民政事业协同发展合作框架协议。未来，京津冀三地将在养老、殡葬、救助、防灾等10大领域重点开展协同合作发展。协议提出，京津冀三地将协同规划布局养老机构，引导鼓励养老服务业积极向北京之外疏散转移，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养老服务试点。为此，京津冀三地将加强老年福利和养老制度创制，合力破解跨区域老年福利和养老服务方面的身份和户籍障碍，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养老保险、救助补贴等方面做好政策制度对接，促进制度体系渐进融合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三地的社保部门将尽快协商试点，解决老人的跨区域医保报销问题，这是老人放心跨区域养老的基本保障。目前，本市已经开始研究相关政策，计划试点将北京养老机构的床位补贴、餐饮补贴等延续到河北、天津等地，以引导鼓励养老服务业向北京之外疏散转移。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作为2019年延庆世园会及2022年冬奥会重要的配套交通基础设施，兴延高速公路项目日前签约。这是全国首例通过公开招标建设的高速公路 PPP 项目，也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由市交通委代表市政府与中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签约，吸引社会资金97亿元。兴延高速公路南起西北6环路，北至京藏高速营城子立交收费站以北，全长约42.4公里，项目总投资约131亿元，计划2018年年底竣工通车。工程建成后，将在原有京藏高速、京新高速的基础上，为北京西北方向再增加一条快速通道，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区域交通一体化，缩短北京市中心城与河北张家口方向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于延庆县及昌平北部山区突破进出京交通瓶颈，实现快速发展，发挥重大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天桥艺术中心作为本市第二座现代化剧场集合体，本月20号之后，市民们不但可以近距离欣赏到世界级的原创音乐剧，还可以享受更多的文化利民惠民演出服务。到明年春节之前，天桥艺术中心将为市民推出200场文艺演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天桥艺术中心包括一个1600座的大剧场和一个1000座的中剧场以及一个400座的小剧场。工作人员说，大剧场是本市第一家的专业音乐剧的剧场。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剧场，它主要是以专业的音乐剧为主，其次也可以演一些小型的演唱会啊、话剧还有戏剧。 走进三个剧场，可以看到舞台设计独具匠心，音响灯光系统达到了本市一流的水平。其实不只是有完善的硬件设施，更主要的是演出内容的丰富多彩。剧院演出部张学颖说， 大剧场的开幕大戏是剧院魅影，然后中剧场的开幕大戏是田沁鑫导演的法源寺，然后这个也是李敖先生的原著，然后小剧场的这个开幕戏是十大新锐导演，也是由业内像李宗熙、李伯南、王冲等比较有影响力的先锐导演的一些作品。 据了解，天桥艺术中心经历了4年的建设，将于本月20号落成运营。作为新天桥的地标建筑，市民可以欣赏到世界级的原创音乐剧和更多的利民惠民演出活动。天桥艺术中心品牌总监吴鹏说， 国内大多数的剧院它只是在演出的时间你才可以去买票进去，艺术中心它的地理位置和我们的体量其实是可以承载很多公共文化空间的职能的。我们会把我们的大门打开，就是你在不看演出的时候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大厅，或者来我们的文化内街，或者到我们的公共空间看一些展览展示，参加一些艺术活动。另外一个就是大众化，我们呢会通过打包票价或者是会员价各种优惠票价的形式去降低整体票价的水平，让更多的人能有机会走进剧场。 走出天桥艺术中心的北门，记者看到作为天桥演艺区的重要项目天桥会也正在建设当中。天桥演艺区建设指挥部贺怡说， 第一期呢是中华动画电影院今年年底竣工，后期呢可能还有包括杂技剧场、德云社的一个改造提升项目，希望打造一个和这传统文化相接的这种剧场。 上周北京迎来了第一场雪，气温下降明显，不过本周温度有所回升，但预计周四周五仍有小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今天早晨有轻雾，局部地区能见度不佳，请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气温1到12摄氏度。未来两天白天气温有所回升，但夜间气温较低，出行需注意保暖。本周天气以多云和阴天为主，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在9到14摄氏度左右。上周雨雪连绵，体感潮湿寒冷，预计本周四周五仍有小雨，但温度将比上周这一轮降雪时略高。关于空气质量，除了今天良好之外，本周前半程空气质量较差。虽说本周气温有所回升，但冬季来临，大风降温天气概率明显增多。对抗大风降温，中医专家给出穿衣建议，口罩围巾不能少，尽量不要让颈部露在外面，因为人体的大部分热量从头颈部散发。穿衣服最好分层穿，内衣最好柔软贴身，中层的衣服吸湿性要强，不要过紧，外套要防风，最好在领口、袖口、腰部、脚踝处有收口的设计。对抗大风降温，穿戴谨记口诀，包住头护住脚，穿衣内贴中松外收口。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连续的雨夹雪天气拉低了京城的气温，也拉高了市民对滑雪的热情。视天气和温度条件，最快本月中下旬起，北京的滑雪场将开始营业，已经等不及的市民可以去崇礼的万龙滑雪场。作为华北地区最早营业的滑雪场，万龙已经提前一周开业。除了南山滑雪场和军都山滑雪场，位于怀柔的淮北国际滑雪场，位于平谷的渔阳国际滑雪场，以及距离市区最近的万龙八义滑雪场，都要等到本月底或者下月初才会开始营业，价格目前也暂时没有确定。此外，位于密云的云佛山滑雪场前天下午开始试造雪。云佛山滑雪场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雪场最快下周开业，价格方面还将有优惠。 新闻广播消息，本月是全球肺癌关注月，肺癌是目前全球头号的癌症杀手，而中国是世界上肺癌患者最多的国家。从2007年起，恶性肿瘤就成为北京市死因的首位，而肺癌在恶性肿瘤死亡中占第一位。平均每三名恶性肿瘤死亡病例中就有一例死于肺癌。专家建议50岁以上人群至少2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手术、放疗和化疗是目前最常用的三种治疗肺癌的手段，但由于肺癌发病隐匿，早期往往没有任何症状， 所以在临床中发现的肺癌患者确诊时约有 80% 以上已经发展到中晚期。目前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是国际上公认的能够有效发现早期肺癌并降低高危人群肺癌死亡率的方法，相对于普通 X 线胸片检查可以将肺癌死亡率降低 20%。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近期网上出现不法分子利用自动褪色笔进行诈骗的相关报道，市公安局提示市民注意防范。李先生借款给王某25万元，对方写下一张白纸黑字的欠条，两天后欠条上的字迹全都消失，变成一张白纸。李先生联系对方，但王某矢口否认借款事实。派出所民警接到报案后，经过工作将王某抓获。经查，王某承认了用自动褪色笔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这种笔填充特制墨水，利用接触空气及挥发的原理，实现墨水褪色无痕，主要应用在制衣、刺绣、手工艺品制作等领域。字迹会在15分钟到48小时内慢慢消失。据了解，在网上很容易就买到这种褪色笔，售价一般在5毛钱到50元不等。市公安局提示市民，签订经纪合同最好用电子打印合同，并使用永久性黑色签字笔，必要时加盖印章或摁手印，以免被骗造成经济损失。 因炒股亏空毕业于清华大学，时任某大型国企驻香港分公司经理的祝某将手伸向了单位的公款，不过却血本无归。在潜逃10多年后，祝某向检察机关自首，因涉嫌挪用公款罪，祝某近期在市第一中级法院出庭受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当时只不过想挪用一下，总认为那会儿股票还会涨回来，所以呢就说借一下还了，应该也是不是太大问题，所以就挪用了。 在法庭上，祝某这样叙述当年挪用公款的经过。那是1999年，刚刚30出头的仲某被某国有企业派驻香港担任经理。按说他衣食无忧，前途光明。不过自从迷上了炒股，他的生活便发生了变化。据检察官于连池介绍，从1997年起，仲某开始涉足股市，在初尝甜头后便越炒越大，一度使用了杠杆进行交易。由于操作不当，再加上经济危机的影响，仲某多次面临被平仓。什么是杠杆？证券从业人员童先生告诉记者， 在投资领域，杠杆就是指你用较少的一笔款去筹集到更大的一笔资金，作为你投资的一个本金。在相同的收益率的情况下面，本金越大，你就会可能赚得更多。但是同样的，在相同的这种亏损率的情况下面，那你可能就赔得你所有的本金，甚至把你的所有的家当都搭进去了。 为了填补窟窿，仲某采取收款不入账的方式，挪用公款80万美元投入股市。不过没过多久，仲某的股票账户被强制平仓，血本无归。从2000年开始，他走上了逃亡之路。在贵州，仲某切断了跟家人的联系，靠在网吧帮人打游戏维持生活。2014年，在看到网上自首能获得轻判的消息后，仲某思考再三，决定自首。 这么多年一直我就觉得良心上特过意不去，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补救了，我只有按照国家的号召回来投案自首吧，给公司一个交代，也省得家里人为我担惊受怕。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点1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本市将整合养老助残卡和老年优待卡，增加老年人社会福利和优待服务功能，打造老年人专属金卡，力争“十三五”期间实现今天退休，明天领卡。卡内的消费数据也将成为未来政府扩大老年人服务范围和精准度的依据。 本市最大雨水泵站调蓄池刚刚建成投入，解决了萧桥村区域的积水问题，今年年底前还将有17座泵站完成改造，防汛能力从3年一遇提高到10年一遇。 2016年高考报名将从今天到12号举行，本市户籍高考生要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完成网上提交报名申请。符合报名条件的考生要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网上提交报名申请，并设定登录密码。 2016年北京市高校高水平艺术团招生统一测试将在下月12号、13号和19号、20号进行。计划报名参加测试的考生要在高考报名期间报名并缴费。 由景山学校编写的六到七年级的语文、数学教材共八册，已经通过教育部全国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这也是第一套由中学自己编写、经由教育部审定的教材，未来可以在全国推广使用。 第十二届北京论坛日前开幕，来自多个国家的600多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不同的道路和共同的责任为主题论道北京。一带一路成为本届论坛关注的热点。 2015北京国际当代金属艺术暨首饰设计展昨天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观众可以欣赏到500件套充满设计感的戒指、项链、胸针等首饰。展览持续到11月21号，每周一闭馆。 经过2年大修和筹备，备受关注的天坛北神厨、北宰生亭建筑群30年来首次对游客开放。1400平米空间将作为展示，举办天坛最高规格的文物展。天坛镇馆之宝明代鎏金铜编钟也第一次在园内与游人见面。 11月10号到20号，国家大剧院首部原创儿童歌剧《愚公与金鱼》将在大剧院小剧场上演。歌剧邀请到作曲家莫凡担纲作曲和编剧。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斌、秦倩，播音员超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为4.9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 4G， 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 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大众爱听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系列报道：校园里的手机攻防战，燃气热线96777难打通，免费送气服务打折扣。好，下面来听详细报道。手机现在被不少人戏称为人的第六器官，相比于中小学课堂对手机的普遍限制，大学课堂能否使用手机面临着更多争议。近日，浙江某大学的老师在课堂上怒摔3部苹果手机，更是引发了大学校园内手机进课堂的讨论。那么，大学课堂上能不能用手机？老师又如何赢得学生的注意力呢？本台系列报道《校园里的手机攻防战》，记者张博走入大学校园展开调查，请听报道。 这是海淀区某全国重点大学的校园里一节普通的编程课堂，70-80位学生在上课，不少学生的课桌上都会放着一部智能手机。越往后排看手机的人数越多。采访中，不少大学生给上课玩手机找的主要原因就是老师讲的课没意思。 很多人觉得可能老师讲课不是那么有趣，太无聊，然后就自己玩微信那样打发时间。 记者采访的学校是京城著名高校，相对来说学生都有比较好的学习习惯，这样的课堂依然有一些玩手机的情况。那么在一些2-3本的院校又如何呢？重庆市一所2本学校上学的李同学描述了他们上课的情形。 上课的时候有绝大部分经常玩手机，很少有认真听讲的。 你说绝大部分？ 对，2/3吧。 那老师什么反应呢？ 老师都习惯了，就是按照自己的讲课那种进程自己讲自己的。 近几年国内一些高校陆续推出了对于手机的限制政策，但因为执行存在较大阻力，目前在更多学校课堂使用手机还是一个自觉的问题。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教授就说， 我那课堂很自由，他使就使。 老教授的不限制可能来源于他的教学自信，而人民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徐老师说，他的课堂上不允许用手机。 你可以不关机也可以带手机来，但是不能让我看到你在看手机或者玩手机，刷个朋友圈啊，刷个微博呀，我肯定就会把手机给收了。 关于大学课堂该不该带手机的问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基认为， 幼儿园、小学、初中一路走过来，父母很多时候都是禁止学生去用电脑、去用手机，也不去引导，那结果就是他到大学的时候，他没有培养起自己的这种管理的能力。对学生就要进行这种生活教育，或者说使用手机电脑的管理的时候，又是牵涉到我们现在的整个的教育的理念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用手机的问题，我们现在就需要一系列的改革，基础教育的改革、高等教育的改革、用人评价体系的改革。 打个电话免费送气到家，是北京市燃气集团为使用搬运液化气存在困难的用户送去关爱的一项爱心举措。符合享受免费送液化气上门服务的居民，只需要拨打北京燃气服务热线96777预约送气，4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免费送气到家。但是最近一些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北京燃气服务热线96777很难打通。其中一位住在东城区东郊民巷附近的居民说， 我从9点半一直打到11点半，我这电话也没打进去，老是让我转接中等待，转接中等待，我这煤气没了，等着做饭。然后呢，我就给我附近的煤气站打电话，这煤气站呢，人家说我们得等96777给我们电脑派位，我们才能给送。我这俩钟头一共打了10多个电话。 记者也尝试拨打了北京燃气服务热线96777预约送气。 欢迎致电北京燃气96777服务热线，液化气送气业务。 在一个小时之内，记者拨打了5次预约送气电话，每次等待3到5分钟，电话一直处于正在转接中的状态。 急忙，继续等待，请按一。 记者随后也询问了北京液化气天坛供应站，工作人员表示，如果付费送气，可以直接跟他们联系上门服务，但是预约免费送气，必须要通过96777统一安排，供应站才能送气。 免费的最近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用户都跟我们反映说那个打不进去。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 打也打不进去。 啊，您打也打不进去啊。 对。免费送，但也是通过97777预约，然后我们才给送。 打个电话免费送气到家，本是一项爱心举措，但是电话难打通，让这项服务的质量打了折扣。市民希望相关部门可以加强对北京燃气服务热线96777的管理，改善免费送气服务，让爱心真正走进市民的家中。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王博、主持人美哲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免费的。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接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哟，张总，办理工资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 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西四环正常庄桥南向北方向的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避让。另外京承高速黄岗路段进京方向主路内有事故，受其影响，北七家桥到黄岗路段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机票选国航，支付选农航，每周246，使用62开头农航 IC 借记卡，在国航官网购买机票，单笔满600，立减150，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 您做基金定投。